让自己的爱情保鲜。那其实这些所谓的困惑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位嘉宾啊将用他的实际的亲身案例啊为大家去讲解一下，到底如何去让你的爱情保鲜，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去调教另一半哈，让另一半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状态啊，也能够让你的老公成为别人家的老公哈。所谓别人家的老公，就是说他的那个做事方式方法呀，是真的能够宠你宠到极致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这本书《完美关系攻略：小魔女教你谈恋爱》的作者小魔女，欢迎小魔女。 Hello， 大家好，我是恋爱小魔女，很高兴又来到一丹老师的节目了。 嗯，其实呢，小魔女是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节目当中做客了。之前呢，带来的是一本新书，叫做《排忧解难》。那个男呢是男生的男哈，就叫女生该如何去排忧。解难解答你心中男神他的想法啊，然后呢帮你搞定他。 对，主要是解答解剖男人心里面的想法。 对，嗯，对，今天这本新书叫做《完美关系攻略》，我觉得应该算是恋爱的几部曲之一吧。 对，第一本书呢，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的状态是谈恋爱的状态。 嗯， 对，然后写第二本书呢，是已经结婚了。对，然后现在呢，就是跟我老公结婚一年多了，现在也把小孩子生完了。对， 对，有了一个小宝宝。那这个时候再去聊情感关系，可能又增加了对一些感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的第二本书哈，《完美关系攻略》。说到了完美关系，这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在情侣这个相互之间特别需要和渴求的一种关系，或者说也是大家非常渴望的一种状态。但是完美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对， 很多人会说，即便他现在追我追的要死要活很拼命，但是我们俩一旦结了婚或一旦谈上恋爱，哎，感觉就不对了。然后呢，很多人说并没有什么山盟海誓的爱情啊，所谓的爱情只是18个月的荷尔蒙分泌。所以呢，想问问小魔女，你是如何去处理跟恋人之间的关系和你老公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其实我经常看你的朋友圈，我会发现啊，这个小魔女是太会懂得经营自己的亲密关系了。老公对她非常的好，无时无刻都在宠她。比如说一到了重要的节日，你还没有说话，老公就会送你礼物。跟我们聊聊你的故事，怎样去处理完美关系，让它变得更加完美。 对，我觉得亲密关系啊，就是要讲究两个字，就是平衡。对，什么样的平衡呢？我觉得有五个因素，这也是我在创作第二本书的时候提出的一个理论，动态平衡关系。一个是你的颜值方面的，第二个呢是你的情趣价值方面的，第三个呢是你经济独立，第四个呢就是三观，对，第五个呢就是你的 第五个其实呢和价值观非常相似的就是 情趣价值、啊、对， 其实说到了这五点，大家会觉得诶，这个好像我们平时在这个恋爱当中都会涉及到啊，也都知道啊，是吧？你要跟对方三观相同才能谈上恋爱， 对对对对， 是吧？然后你在这过程当中要保持独立，然后你才能够更加自主的去掌控这段感情啊，包括情趣啊，包括什么。但是其实小魔女有她独特的一些讲解。我们先来说说吧。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点， 对，颜值 啊，颜值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长得漂亮自然会对另一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吸引力啊。颜值呢其实还包括你像小魔女每天她的状态都特别的美，每次来做节目啊，我都觉得她穿戴的特别的精致，特别精致，这是颜值，大家可以理解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多女生也非常困惑的，就是哎呀，我发现我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男生总觉得我太强大太能干了，他不希望我那么有事业心，他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平凡的女生，这样的话他就会少有一点压力。但是其实在小魔女的书里却写到的是这种独立啊，独立很重要。 对，我觉得独立的话，因为在两性关系中啊，你去平衡你们俩的一个状态，其实男人也是很需要安全感的。对，我说的这个安全感，它是一个就是基本物质的一个安全感。就说女性独立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很大限度的给予男人这种就是可以帮他减少他的生活风险的这种 对， 嗯，这也说到的是经济能力，就是说当你有了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是无论怎样都不会出现像我的前半生那样的一个结局。 对，他可以手向对方要钱。如果说你们的家庭经济状况 OK 的话，那还好。如果说你们家庭的经济状况一直由老公一个人去赚钱的话，那么你只是负责花钱，或者是仅仅在家里照顾小孩，然后与社会去断联的话，那么其实他的那个他的视野你是跟不上的，他的格局你也跟不上。对， 就是不匹配了。 对，就不匹配。 对，其实后面再说到的情商啊，包括情趣的价值啊，大家都可以理解。这里边其实有一点啊，就是小魔女特别写到了，叫做手把手教你建立框架，让男人心悦诚服。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因为很多女生会觉得，好像对自己心目中的男神是很喜欢，但是好像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表现自己，让对方看到他的优点。经常会弄巧成拙。 对。 这个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如何做才能够让心目中的男神对你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是有框架的。框架是什么意思？框架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和把你的原则摆在台面上。对，因为我觉得男人他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他会不断的去试探你的底线在哪里。对，然后他知道你底线在这的话呢，他就会去踩你的底线，然后他可能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他能感觉到你有所让步的话，他就会把你的底线踩到更低，然后去达到他的一个目的。我这样讲可能大家还是有点迷茫哈。那我就举个例子，我的书里面就讲到我的一个学员的一个故事。这位女生呢，她是一个就是性格特别内向的一个女生，可能就是刚谈恋爱，然后也没什么经验。她呢就把她的男神追到手了之后呢，她不知道怎么去经营和处理这个关系。她本来就是一个框架很弱的女生。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她的男朋友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做客。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就是一直就是比较卑微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帮我们递水呀、倒茶呀、递纸巾啊，然后我们在吃瓜子看电视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收瓜子啊，然后就擦、 哦、 对，擦，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很卑微的，像一个 关系。 对， 对，然后甚至包括她男朋友生病了，她给她男朋友煲了汤，她也不敢送上去给她男朋友。 哦， 对，就觉得她在这段感情中是处于卑微的一个位置。对，所以他就是没有框架的。那如何去树立他的框架呢？首先他得自信起来。对，得就是他要表达他的需求。 表达需求就是我希望你怎样做，然后呢我才会开心，而不是我只是在付出我自己讨好你，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 对，就比方说你生病了，我好意煲了汤给你喝。对吧，然后我就不会说我不敢把汤拿上去。 对， 我会直接表达，亲爱的，我今天煮了汤，然后这个汤呢对你的咳嗽有帮助的，我给你拿过去。对，直接去表达。 对，就是连这种表达都做不到，那就是内心非常的卑微，只是想讨好对方，不知道如何相处。对，所以其实也对，奉劝很多的姑娘，如果你心中的男神你太崇拜他，我不建议你去追他，因为你很容易产生失衡感，即便追到手了也很难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这种特别完美的关系。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吧，他会，如果说这个女生是主动追他的，他的心里会有种优越感。 对， 这个优越感呢，就会让他做出一些很多不恰当的行为。 对，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男追女和女追男啊，是吧？女追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容易讨好对方，那男追女也是这样的，那女生就会觉得啊，我很傲娇。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对， 所以要保持平衡，这是一种框架。 对， OK， 其实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些都是小魔女在第一章写到的一定要知道的恋爱心法。那这里边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啊，恋爱心法就是如何判断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这个我还有一个理论要提出来，就是四维判定法。从四个维度来判断这个男人是不是足够爱你。 比如说。 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金钱的投入。 第二个呢就是精力的投入， 嗯， 第三个呢就是情感的投入，对，第四个呢就是时间的投入，这四个维度真的是统一的，然后缺一不可的，对， 嗯， 辩证统一的。因为很多女孩子她其实就是嗯，比如说这个男生跟她在微信上聊得很嗨，可能聊一个多礼拜，完了之后呢，这个男孩子就会表达他对这个女孩子的爱慕， 嗯， 然后你会发现半个月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对，然后再相处半个月之后呢，可能这个男生 就分开了， 嗯，对，然后女孩子就觉得天哪，你在追我的时候很热烈的，你天天给我发微信的，把我哄得很开心的，那为什么在一起没多久你就冷淡了呢？ 对， 然后我给你发的信息也不秒回了呢，打电话也不再接了呢， 对，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啊，他没有用我这个思维判定法去判断他们是不是可以开启一段恋爱关系。 嗯， 就是这样的，思维判定法呢，就是我们去判断男生的投入程度。比方说，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女孩子跟男孩子在微信上聊得很嗨，聊一个礼拜，好，聊得很嗨，聊一个礼拜。他们只是在时间上有投入，这个男孩子只是在时间上有投入，金钱没有啊， 对，他并没有给你买礼物， 哎， 也并没有请你吃饭， 对， 对，这是第一点， 对，他 那对，第二点，精力上 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男孩子如果说很爱慕一个女孩子，他会精心策划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和一次又一次的追求，展开攻势去得到你的好感，对，然后再向你表白，对，然后，对吧？ 这是精力上，再就是情感投入。 对，情感投入就，对，情感投入就比方说，你病了，他是让你多喝热水呢，还是直接到你家门口把药送上门呢？ 哎，没错，时间、金钱、情感、精力，虽然说不能够用这几个所谓的叫原则或法案或这个标准来丈量衡量对方，但是其实通过这四个层次，大家也能够窥探一二啊，到底对方对我的感情有多少啊？如果是100%来算的话，到底能占多少的百分比？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小魔女，因为其实之前小魔女在喜马拉雅开的课程，大家也听到过，然后也觉得对她的恋爱是很有帮助的。那很多朋友也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恋爱都不一样，每个人交往的类型也不一样。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法则，能够通用于所有的感情当中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通用的，对，80%以上都能解决，对， 你试过吗？ 我试过，因为我们很多学员就是我的法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可能就是每个案例都有个体的差异性，但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出的这个思维判断法，和这个爱情平衡理论，对，它真的是一个放眼四海皆准的一个公式，我觉得要使用这个公式的话，可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不同的来去变换一下。对， 就是说，其实这个方法呢，只是告诉你一个就是判断对方的一个大概的标准，或者是80%以上都是通过这几个方式，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小魔女第二章当中写到的这样看穿男人的小心思，这里边有几个原则和行为啊，比如说有一个行为是哪几个行为可以看出男人不想跟你谈恋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以前说防火防盗，现在叫防渣男，对，渣男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我们看欢乐颂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白渣男啊，对，是怎样这个让小蚯蚓受伤的。那其实像这样的渣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很多闺蜜经常跟我吐槽，哎呀，我最近遇到了一个渣男，是吧？听到他的故事之后，我就在想，当年他为什么没有看清楚呢？所以今天如果你读了小魔女的这一章，可能你真的会看清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渣男的话呀，我觉得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看不清楚他是真的渣男还是不是渣男，那有的男生你会发现很奇怪，他可能会对你渣，但是他再交了一个女朋友，他对那个女朋友宠上天， 哦， 对，为什么？对，还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本身就很渣，他跟你约或者是追求你或是哄你开心，他就想骗你，骗色， 对， 让你受伤，对， 对，所以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呢？ 第一个呢，就是 真的要学习恋爱技巧。 嗯， 我与其说它是恋爱技巧，还不如说它是就是处事的情商。 嗯， 对，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去筛选。 嗯， 对，嗯，还有一个对。去筛选是讲的是第二个哈，就是好男人和不好的男人的之间的一个选择。 嗯、对， 对我回到第一点哈，第一点呢就是你怎么去跟这个男生相处？因为人有本就是人性的弱点，有善跟恶的一面。就很多女孩子，就是她的作哈，会让她把对方的恶的一面给勾出来。 嗯， 对。 但是很多女生会说，其实我也不是很作，为什么总是遇到渣男？ 那可能就是第二种情况了，就是他遇到的就是渣男。 嗯、 对，就是这个男生给他释放的信号。 嗯， 就我刚才讲的那个聊微信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根本就没有判断到这个男生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嗯， 然后她就跟他在一起了。对。 就是说其实你在谈恋爱之前一定要判断清楚，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跟小魔女谈过哈，因为小魔女之前是谈了3年的恋爱长跑才结的婚，我也很诧异，我说诶，作为一个情感关系专家，应该给我感觉应该是一年之后就是应该结婚的。 对，你刚才不是问我吗？说我刚才那个公式是不是很有用？ 嗯、 我觉得就很有用，因为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我就能套进去。 嗯、 为什么我跟老公3年才结婚呢？ 嗯、 这个3年当中，我要慢慢的去就是品味我们的关系，去考察他的人品。 嗯， 对，其实我们在1年之后才正式的确立恋爱关系。对，然后 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认识、了解、发展，会不会太慢了？ 不会，因为你要想清楚啊。 嗯， 对，你不要说着急的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因为你太着急的话，可能你首先你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嗯， 对，第二呢，你也不知道对方的人品。 嗯， 对，你也把握不清楚对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对 对，有很多女孩子她就特别着急的跟男生进入一段恋爱，然后结婚之后发现这个男生的家庭她都一点都不了解，男生的一个朋友他都不认识。我有一个朋友的堂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跟男生快速的进入一段恋婚姻关系，因为他的堂姐是29岁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目前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状态，就是对大龄的单身女生特别不友好， 嗯， 会觉得说你29岁了，你还不结婚，就是被挑剩了呀，就不值钱了呀。 所以剩女这个词就会很流行， 对，所以他就是慌了阵脚，就跟一个看起来还行、条件还不错、聊得还 OK 的男生也是相亲认识的、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才发现对他一无所知，然后他们在上海嘛，对，然后才搬到他们家里住，这个女生还每个月给他们家房租，因为这个男孩子他没有自己的房子， 嗯， 他的房子是父母的，所以呢他们结婚之后呢女方要支付给这个男方的房租， 嗯， 对，但是这个时候没办法，他们已经是结婚了，把孩子都生了，对，就是对对方不了解。 其实刚刚小魔女谈到了，就是她自己在这个亲历的这一段感情当中，她的一些经验、让我其实最惊讶的就是她这一年的时间在试探对方。我们也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去试探对方，觉得他足够让你信任和让你能够托付给他终身。嗯 嗯，就是用我刚才那个思维判定法去衡量的。 嗯、对， 第一，我觉得我先生对我的付出的时间足够多。 嗯，比如说， 他会，经常就我有需求的时候，他会经常陪我。 嗯， 你也知道，就男孩子本身就不爱逛街，他就为了讨好我，为了去哄我开心，他会去约我去逛街。 嗯、 对，然后这是很平常的哈。然后呢他还会就是给我制造一些小惊喜， 嗯， 比如说节假日啊，对，他会去请我去吃饭西餐厅，对， 然后还会布置一些小浪漫， 嗯， 对，那送 小惊喜小浪漫， 对，送礼物这个就不用说了，那肯对啊， 嗯， 对，他肯定会他怎么知道就他送礼物会送到我的心坎上， 比如说 他会打开我的购物车然后给我买我收藏在我的购物车里面的那个东西， 打开你的就是淘宝里的购物车。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之前也是做了一点小动作的， 嗯， 就比如说，我就假装说，哎，我登不上， 然后呢你帮我看看，然后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提示，那他就会去看。那其实我觉得直男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直，他也不会说特别蠢，只要你给他一点点提示，如果他对你有意思的话，如果他就是真的想去哄你开心的话，你就好像就是考试的时候你泄题给他一样，对，他就会觉得说，哦，我得到 tips 了，那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你开心。 没错，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把你放在心上，他可能会这么做。 对，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姑娘也会问一个问题，哎呀，这样是不是太套路了呀？好像显得自己不够真诚。 其实我觉得恋爱是需要技巧的，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不管是经营你的事业也好，还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家庭婚姻，其实都是需要智慧的。这些我觉得不是套路也不是技巧，就是智慧。 其实今天小魔女来做这个节目，你担不担心老公听到，然后你把你的技巧告诉他，他会生气？ 不会，因为男是这样的，他知道你对他用心了，就不管你是心里有什么小九九，还是用一些技巧或套路去套路他，他知道你用这个套路去套路他，他会想到说你对他用心了，对。所以他就，你觉得很多时候男人看不出来吗？男是看出来的，就包括你去奉承他，比如说我老公，他长得我觉得并不帅，他有1.83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呢挺胖的，对，他 胖胖壮壮的类型 哈，与其说他是帅，还不如说他就是一个就可爱型的，对。那有时候呢，就是早上他出门之前，他可能会去刮下胡子啊，梳妆一下，那我就会在旁边说啊，老公你好帅啊，那他听了也会很开心。他真的帅吗？并不帅，他也知道自己并不帅，他优势不是在帅，但你夸他帅的时候，他还是很开心，因为你对他用心了。 对，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技巧。那其实在这本书第二章还聊到一句话，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当然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就是不要用这种方式考验男人。其实男生都是怕考验的，或者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当你在考验我的时候，好像你不信任我，一种信任感会崩塌。那到底哪些方式方法是男生讨厌的方式方法，就不要用那种方式方法来去考验另一半。 对，我刚才也说了，人性啊是有善和恶的一面的，有很多女孩子她可能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呢她可能会通过一些作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就是言不由衷的一些方式去考验对方，就是把我觉得考验的话呢，就很容易把人性的恶的一面给勾出来。我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玻璃杯子，对吧，你非得用锤子去敲它，然后它碎了，然后你就说看吧，他果然不结实。那你去考验人性的弱点，那当然是经不起考验的。 其实这里边讲到了几个故事啊，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都是小魔女亲身经历的她的学员的案例。 我记得有一个学员，他们对他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想要挽回。对，她做了一个特别不恰当的行为，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冷战的时候啊，然后她就让她的闺蜜假装成白富美，对，或者是假装成就是特殊的行业的服务者，然后加她男朋友的微信去聊，看看能不能把她的男朋友聊上钩，然后去考验她男朋友是不是对她有足够的忠诚度。 对，所以呢，其实做了一件特别逗的事情啊。是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用好像是查看附近的人是吧，加了她男朋友， 加她男朋友，然后她换了一个特别就是特别的漂亮性感的一个 头像， 对，跟她男朋友聊天，对，她男朋友呢这个时候正处于跟女朋友冷战的一个阶段，她男朋友更烦，就是正烦着呢，也无聊，然后可能也出于好奇心，那说哎，一个美女就是大半夜的主动来 加我，对， 聊天，那我尽管跟她聊聊呗，看看就是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对，然后就一来二去就聊上了，聊上之后呢，这个男人就你知道，男人有一种就是 他可能也是被烦到了，然后他就很奇怪，他就来了一句叫做一晚上多少钱， 晚上多少钱。 对，结果呢这个女生看到之后立马就恼羞成怒， 对对对对， 就把电话打过去了。 对， 那对方肯定是生气的呀， 肯定生气， 不仅是生气，而且我觉得他是恼羞成怒， 耍了一遍， 对对对， 就是毫无防备的被人耍了一遍。 对，所以这就是女生特别傻的一个表现啊。 对， 其实没有必要去试探对方， 对 是吧，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对，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小想法哈，可能会有，就是人性的恶的一面都会有的。 嗯，对，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聊到了这个王思聪的一段话， 嗯， 是吧？说那个网友问说，你如何分辨女朋友爱你的人还是爱你的钱？王思聪就回答了一句特别幽默的话： 对对对，我的钱、我的帅、我的任何一切都是组成我这个人的零部件，所以说我根本就不 care， 女生只是爱我的钱。 嗯，好，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小魔女的这本新书《完美关系攻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继续为您讲述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变得更加完美。 Cheers. 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1: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完美关系攻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小魔女，欢迎一下小魔女。 Hello， 大家好，我是恋爱小魔女，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我的恋爱经验。 嗯，恋爱心经啊，小魔女自己独到的恋爱的心经。那其实刚刚上半时段我们特别聊到了，就是在这本书的前两章当中，在处理亲密关系啊，这个构建完美关系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方式方法？那其实聊到一点，刚刚我说很多女生会不会说太不够真诚了，太套路了哈？这些技巧和方法，如果让对方知道，是不是不大好？那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也是会存在很多疑惑的。小魔女，你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她可能会就是很有性格。会觉得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对吧？我要做我自己。但是很多时候呢，往往我觉得就像一个人，你做你自己，就等于说你的语言如果不加修饰的话，就像语言裸奔一样，就会很容易就是 对让自己的个性赤裸裸的展露在大家面前，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 技巧呢可能是一件比较华丽的外衣， 对， 就是让自己舒服之余呢，还给到对方一个尊重，对，其实就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包括林志玲，她就是面对公众媒体的时候，或者是她做自己的时候，她也是就是对自己有高要求，然后有高情商，是修饰过的。对，那你能说林志玲不真诚吗？对吧？那很多男人，包括很多受众，他不也对林志玲就是各种行为都是甘之如饴的吗？ 嗯，没错。其实这里面还谈到了一个话题，在第二章当中，叫做关于娶谁当老婆，原来男人心里是这么想的。大家也会很好奇。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闺蜜，就问过我说，为什么我跟他谈了这么长时间的恋爱，他还没有向我求婚？ 就是关于爱情长跑的一个问题了。其实我觉得可以。 其实我想在你聊这个话题之前，我特别想打断一下你，问一个问题。你跟你老公是长跑了3年才结婚。在当时长跑的这3年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疑惑？ 我觉得疑惑肯定是也有的。对。 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还没有跟我想要走入婚姻？ 其实在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啊，我是把控方，对，我是掌握一个主导权的。对，就是整个恋爱关系的进程，就是节奏快和慢和到哪，其实我都有在主导和把控的。对，就包括刚才一丹在私底下也问我，他说你怎么去把控，就包括你就男人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会有这个生理需求，对， 占有欲望， 他可能就是想要更推进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怎么去把控？ 对，所以呢，其实我也挺想问问小魔女的，在这一章当中讲到了娶谁当老婆，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到底他是怎样的一种衡量标准？ 对，他其实对婚姻来说，女人可能想到说，那我从此会更有安全感，我会找到一个就是能让我歇息的一个港湾。但对于男人来说，他的想法跟女人恰恰是相反的。他可能考虑的更多是日后的生活的一个风险，就说他会想到说，跟这个女人就是结成夫妻之后，他以后的生活 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美好的还是有更多风险的。如果你呈现给他的是更多的美好的场景，那么他就会更加期盼跟你走入婚姻。如果你呈现给他的是有更多的风险，那么可能他就会重新审视你们俩的关系。对， 其实这里边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也挺逗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女人是感性的动物，男人其实是理性的动物。这里边讲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常常是靠感觉的，一头栽进去，但是男生呢是习惯冷静的衡量条件。这里边特别讲到了一个例子啊， 所以呀、就是讲到刚才我们的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理论，动态平衡的第二点是什么？是经济独立。所以女人经济独立呢，是很大程度上的去分担男人对于日后生活的一个压力。对，有了这个之后呢，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就会有一定的安全感。 这里边讲到一个例子挺有趣的，讲的是一个非常痴情的姑娘叫思思。她呢在她男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呢，送了她省吃俭用送了她一套几千块钱的西装。但是男生在纪念日的时候却送了她一个特别便宜的娃娃。就讲到了说这个女生其实没有必要这么付出，对吧？ 对，就是我们一定在结婚之前啊，一定要给到说，一定要给到男人，不完全的你能给到他的东西，就比如说你的那个财务的控管能力，和你提供给他的情绪价值，对，你要是一点点的释放给他，对，然后让他对日后的生活有更大的期待，对他。就你的所有的优点，他不是受益方，他才会有期望跟你走进婚姻。就包括刚才一丹讲的那个我书里面写那个那个故事一样，就是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女生不要就是倾尽所有的去付出，对，然后去讨好对方。 这里面还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啊，就是差异二，说自动脑补功能 VS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会有额外的联想。就是很多女生会问他到底爱不爱我，或者经常对男生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我吗？这个问题重复了很多遍，男生会很烦。很多女生呢总觉得好像通过一些表现也能看出来，但有些表现其实它的联想是很特别的。这里边小魔女特别讲到了一个例子啊，某企业的一个女高管的例子，就是她经常会在朋友面前吹嘘男朋友很爱她，但是呢是怎么爱她的？ 对，是怎么爱的？这个女生她就说，男朋友每次吃水果的时候就会把我喜欢吃的部分留给我，对，然后他就把我不喜欢的部分给吃掉，对，然后我就说他这就是爱你吗？他说对啊，其实我知道他的男朋友其实喜欢吃猕猴桃，对，但是他男朋友每次把猕猴桃吃掉，把西瓜留给他。 明白了，就是说其实这个女生还是在麻痹自己。在感情当中， 对，他就是有点想太多。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通过这件事儿，你的一个联想就是，很多女生惯有的毛病就是，她给我加了一筷子菜，给我开了一个车门，或者在额头上亲了我一口啊，你就会觉得哇，她是爱我的表现。 对，或者是像我刚才举的那个案例一样，就每天跟你聊信息，她就是喜欢你，就是爱你。 对， 其实我在这里我还得就是强调一下，一定要用四维的判定法，从时间和情感和金钱和精力的四个维度去判断这个男生是不是在真心的对待你，真心的想要追求你，并不是说他陪你聊天聊多长时间，或者是帮你开一下车门然后送你两朵花，你就觉得这个男生就是追你的，很爱你。 其实呢，我觉得挺有趣的是，这个让我联想到最近的我一个闺蜜跟我吐槽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接触到一个男生，聊得也还不错，挺投入的，但是这个男生一个月了跟他只是在微信聊天就没有见面，然后他就很奇怪说，哎，可是我自我感觉是我们俩已经很亲密了，就是我们的聊天已经非常的好了，但是为什么他就不跟我见面呢？这实际上是很多人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男生的不行动。 男生不行动。 对， 男生不行动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是他有可能是有一个 女朋友或者是有家室的，然后你只不过是他的、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 嗯， 对。还有的呢就是你认为聊天聊得很愉悦，只是你的主观的一个想法，对方并没有这么觉得，就是你所释放出来的吸引力不足以让他就是从线上转到线下去付出行动来追求你、或者是去向你表达。 嗯，这说到的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主题，就是这样走入男人的心才能让他越来越离不开你。很多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抓住男人的心，你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啊、对，那是讲的是你要学会做家务，要会做好吃的饭菜。但这里边其实讲到的是在情感当中如何跟他产生共鸣或者是同频。 对对对对对。 嗯，这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就是比如说很多女生会说，哎，好像男生总觉得我不够懂他。嗯，然后呢他觉得懂这件事很重要。 对对对，其实很就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可能情侣之间都会经常遇到的，男生向你抱怨的时候，你怎么去就是去帮他排忧解难， 对， 怎么去帮他就是做一个情绪上的疏导。对，其实很多时候男生他是一种就是比较他的思维比较直的一个动物， 嗯， 他很多时候他跟你吐槽这个事情，他并不是说想让你帮他 解决， 对，想解决方案、他只不过就很简单的诉求，就是我要吐槽。那他吐槽的时候，你只要就是乖乖的当一个倾听者，或者是跟他产生共情就好了。就比方说他说那个老板是傻，对，那你就要比他更加气愤，比他更加义愤填膺，然后、对吧，帮他骂，对，帮他疏导一下他的负面情绪。骂完之后呢，你再去跟他好好的去分析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就是说你如果你男朋友有负面的情绪却没有指向对象，千万你别咋咋呼呼，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陪在他身边安安静静的就可以了。 对，就比如说我的书里面就讲了几个话术。对、如果说男朋友啊在职场中被其他的同事排挤啊，对，被他的那个比他年长的同事去打压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说，说他都是三十几岁的大叔了，他就是靠去打压职场的年轻人，去打压职场的新秀来去获得他的自我满足。说这种人啊，职场也走不长，你不就是太有才华了吗？所以才影响他的妒忌。对， 其实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处理起来其实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还有一个技巧特别有趣，最近我也听我的一个闺蜜在跟我聊说，哎呀，我觉得男生非常不懂女生的心思，如果你要让他做什么，一定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他，否则他是猜不到的。其实在《小美女》这本书当中也特别写到了，就是如何这个让男生能够跟你进行有效的沟通啊、然后呢这样说话男生才会喜欢上和你沟通。因为很多女生都在试探啊、总会觉得哎呀我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就是试探他，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如果男生不懂你的话，可能他也搞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沟通啊一定要真诚的，一定要直白的去表达你的想法。但是话一定要软着说， 软着说就是要温柔的坚持。 对，温柔的坚持。 比如说， 对，就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我跟我老公的例子。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吃完饭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喜欢做家务的人，我也不喜欢洗碗。那吃完饭之后呢，我就会往沙发一躺，然后我就会说，哎呀，老公，我今天好累啊，你能去洗碗吗？然后他就说我不想洗，我说我也不想洗，我就说那你是想先吃水果还是想先洗碗呢？他就会说那我先吃水果吧。我就把水果切好了放在他的面前，他吃完之后就去洗碗了。因为他对就是你会把选择放在他的面前，就不是说你直接跟他说你去洗碗 哦， 而是把选择放在他的面前，你是想先吃水果还是想先洗碗？那么他就挑了， 好聪明啊！ 吃水果了之后，他就自动自觉去 洗碗了， 你帮他做的选择。 哎，我其实觉得男生其实有时候特别像个小朋友，就你 引导他， 对，你在引导他。其实你有些时候不知不觉你把他引导到那个情境当中去，然后他就会按你的安排去做事情。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是很巧妙的。这里边还说到了，就是有效沟通需要具备三个特点啊，这是小魔女自己总结的。第一个是时效性。 对、有问题一定不要冷战，一定要及时提出来。你刚才的做法我觉得不舒服。对，时效性，而且不要翻旧账。 哦，那我想问问小萌，你在跟老公吵架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最后这个让他既能够懂得你的意思认错，同时你们俩还不至于伤害感情。 嗯，就我们会有一个夫妻时间。就每周的周末晚上，对，我们就会把蜡烛点上，然后就会半小时的一个夫妻时间，就开始反省，那这个礼拜我做了什么行为，说什么话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对，然后就是还是坦诚的沟通，把它说出来。 这就是时效性啊。那第二个是专注性啊，就事论事儿啊，千万不要翻旧账，从 A 聊到 B， 从 B 聊到 C， 最后聊到了几百年前的烂事儿、旧事儿。 然后就上升到你根本不爱我，你这个人真烂，我真后悔嫁给你。对，这就是 最伤害感情的。那第三个叫有偿性，哎， 有偿给他奖励。对， 你一般是给老公怎样的奖励？ 我觉得女孩子的奖励啊，就是一个吻就够了。真的，对，他就会觉得说他的付出或者是他的改变是值得的。 好，那其实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给大家放一招啊。我觉得其实小魔女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恋爱技巧，其实值得我们姑娘们学习一下啊。 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呢，就包括刚才一丹说的，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女生会遇到很多渣男。就这本书里面也讲到的如何去避开这些天坑。 对 对， 比如说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经常遇见的一个例子，怎么样去鉴别渣男，避开他，然后呢又不得罪他啊，保护自己。 我想想哈，就是可以用我的思维判定法 啊、思维判定法。 因为我也说了，就是很多时候啊，男生他是真心想追求你，还是想占你便宜？其实都是可以用思维判定法去判断的。那如果说他只是想占便宜的话，他可能就是稍微的去试探你能不能上钩。如果你不能上钩，他也不会再投入额外的多。对吧，他也不会再额外投入了。对，如果他只是跟你聊两句你就上钩了，那他没有任何成本。对，然后你们的关系也只是就是 其实在这本书还有一章写到了如何用微信联系男神。这章也挺有趣的啊，就是很多女生其实特别有喜欢对方哈、就有那种男神的情节，但是又不知道怎样让男生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他的表现。 对，这个就是讲到朋友圈怎么发朋友圈会更有趣。 对 对，然后怎么跟男生聊天会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有料的女孩子。我觉得四个字总结就是言之有物，不管你的朋友圈也好，然后你跟他聊天也好，一定要有内容有重点。对， 就是说其实首先要了解对方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对 对 然后呢， 对对对， 我要对症下药。 对，这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也是我一个学员的例子，他之前追求的一个男神去了美国。然后呢然后男神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就是他在当地的照片。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就在底下留言说哈、好漂亮，我也想去，完了。对，然后呢男神可能你看啊，就这个话，这个句式，他是一个开放性的，但是他没有互动性，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回。那后来呢，后来能够跟男生就是走到婚姻的一个女孩是怎么留言的，他就会在底下留言说哪啊，有什么什么餐厅，你出差也要记得不要委屈自己的胃哦。对，就是他们的聊天是同频的，就是男生在那个地方，而那个回复的女孩子呢，她曾经也去过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而且很重要一点，她能够提供给这个男生的是一个新的信息。对， 所以呢，其实通过小魔女的方法，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完美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不是说完美关系只是一个梦想中的状态，它也可以落地变成现实。只要你有心用心的去处理亲密关系，它会变得日臻完美。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总结一些方式方法。最后呢，其实我想送各位女神们一句话呀。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挺适合女生看的哈，可能不大适合男生看，是吧，小魔女？ 其实我觉得男生学恋爱关系都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感情啊是共同成长的。 嗯，其实我要送给女生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在温柔当中不慌不忙的坚持和坚强。 对， 温柔是女生最重要的一个特质，然后也是让你最吸引对方的一种魅力。 温柔刀。 对，所以呢，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急不徐的坚持和坚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至少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啊，然后呢，也能够在这个完美的过程当中真正找到真爱。 嗯，我总结一下，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教你避开爱情的天坑，让你找到合适的人跟你共结连理。对，然后他其实还有技巧，就是教你如何高攀男神。 嗯， 就很多时候 对这些技巧都是在书中会写到的，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如果你真的还想知道更多的方式方法，还是来看这本书吧。好，非常感谢小魔女，谢谢小魔女， 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